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大家晚上好。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童音同学。 对，大家好，我是006号。 对， 刚才有人问了啊，我是几号呢？我是006号。 006号特工，大家问的是你是几号特工？ 无情老杀手，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 其实你知道吗？我已经有连续一两周的时间没有忘记介绍我旁边的搭档了，然后今天我又特别可耻的忘记了，所以我待会儿下了节目甘愿领罚。但是在这之前呢，还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你在想啥呢？ 我在看弹幕，我在看这个问我是几号特工的。对，然后就看到了。然后我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介绍一下我们的，嗨，有你介绍这个时间我都已经说了，好吗？ 对，567-556693。 错。 啊， 介绍我们的回看方式，所以你是个不合格的观察员，我要给你降个格。 头痛。好，那小美来说。 就是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回放的话，也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收到通知，没有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录播，同时来这个观看一下我们的重播。 是的。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人气 coser 同时也是汉服文化爱好者炼狱员。欢迎恋恋。 大家好，我是炼狱员。 其实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啊，就是恋恋已经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跟恋恋聊的是 cosplay， 然后今天我们要跟恋恋聊的是这个汉服文化。本来其实恋恋是要跟行云一起来的， 对对对对， 是不是？ 结果 被 无情的抛弃了。 我们被无情的抛弃了， 我也被无情的抛弃了。 哦，很难过这个事情。 所以你要发表一下此刻的感想是吗？ 没什么，等着请我吃饭吧，不然就要挨揍了。大力， 就是大力也是一个梗，是不是？ 就之前他那个在一本杂志上用他的图，然后好像标错了，标成了一个叫大力的 coser， CN 名字出现错误。 对，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名字是意外的合适他。 这就是行云没有来，所以你敢说这个话。 如果他来了，我也一样敢说这个话。 看来是真姐妹。 对， 姐妹情深啊，互相怼。 说来话，姐妹都是这样互坑的。 哦，原来如此。其实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嘛，就是汉服文化也是非常贴合恋恋，因为我们知道恋恋也是平常非常喜欢穿汉服，是不是？ 其实都是一些爱好，然后其实是比较业余了。如果今天晚上有什么说的不准确的地方，大家多多包涵。 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讨论交流的场所。 因为今天有两个更业余的人在这里。 都 那你们要把实话说出来。 对。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要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比如说什么是汉服，正确的汉服形制都有哪些啊？同时，你看现在就北京已经12月了嘛，已经是非常寒冷的冬天了。那在冬天当中，就是怎么样搭配汉服才可以既保暖又好看，同时在不同的场合当中有什么样的汉服的穿着礼仪和技巧呢？今天我们的恋恋以及非常业余的我和童音会和大家就是， 对，我今天肯定会少说话的，这个错就由你来出好吧。 是这样的，你看业余的恋恋和更加 业余的恋恋和更加业余的两位主持人， 我突然有点慌 要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汉服文化。所以这个我知道 通过 FM98.2 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以及通过 B 站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一定会有大佬存在，对不对？一定会有非常这个专业的、非常喜欢汉服文化的小伙伴。如果您就是有哪些好的技巧可以分享给我们，或者说我们出现了哪些纰漏、哪些不能完全概括这个真实汉服穿法的情况， 所有的一切过错都由小美一个人来承担。 你这就是一个合格的观察员，就是这样的态度吗？ 对啊，当然是这样了。 可能大家以后不会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 哎，别、啊， 开个玩笑，开玩笑、啊。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漫游观察，不是漫游团的情况，好不好？ 啊，刚刚已经说过一次了。 是多少？ 就是5675566935，其实我背的还是挺快的。 5566935， 对， 欢迎大家进群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8:11，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灯号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北斗企鹅的声音哑掉的漫游观察员。 没关系，你的声音依旧特别有磁性，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所谓的颗粒感。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非常难受的感冒的嗓子。 你这算是什么？算是 就是算烟酒嗓子那种 的大叔音吗？ 不，就是那种就是抽烟过度的那种烟酒嗓子一点。对， 那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比如说感冒或者是嗓子不舒服，反而出来那种颗粒感的声音还挺吸引人的。要不要趁就是嗓子状态异常的时候录一些东西保存下来，没准你的粉丝会非常喜欢。 不了。 好吧，那我继续我们节目好不好？ 好的， 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嘉宾。 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呢，是我们非常出色的 coser 和汉服爱好者恋恋。 欢迎恋恋，欢迎恋玉媛。 对，然后我们顺带提一下，抛弃我们的星云大佬。 你知道吗？我们的小林在弹幕当中说童音是专业拆台30年吗？所以你看，就是你不要欺负我，特别的善良。然后你就这样对我就是加以攻击，在这样大庭广众的情况下。 对，鉴于大家这个今天这个原谅我啊，我今天这个感冒了嘛，脑子不太好使，可能。 其实今天晚上咱们两个都不是主角，恋恋才是主角。因为说到这个汉服文化，恋恋是最早什么时候接触的汉服呢？ 其实这个要说早的话，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他就是特别喜欢那种中国古典文化，然后所以从他那儿接触了一些。但那个时候因为小，并不能分辨什么古装啊、什么汉服啊、什么这些东西的区别。后来大概是开始上大学的那会儿，然后就见识了一些汉服社团，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才正确的分辨了然后这个汉服这个事情。 哎，那也就是在大学之前恋恋有没有穿过汉服？ 没有穿过，就是正规的形式正确的那种。 也就是像我这样，就是穿这种类似改良汉服。 改良版的，对。 改良汉服其实也很好了，我那时候都是瞎穿自己玩儿。 就自娱自乐的状态。 对。 电视剧里的那些就是古装都能叫汉服吗？ 不是，那个影视服装大部分它还是作为影视来用的， 就会有一定的改良。 对，都是以好看为主，然后在形制上在都会做一些改变。 哎，其实刚才童音提到影视剧当中啊，那现在恋恋如果说看到电视上面在放那种比如汉朝背景的那些电视剧，看到剧中演员穿的汉服，会不会去自然而然的说，这个形制好像有一些问题，或者说那个形制好像不太正确，会有这样的？ 不会，因为我把它区分得很开。有些时候我可能会说，啊，这个电视剧好像衣服做得挺不错，还挺正规的。但是我不会去说，哎，这个衣服不好，那个衣服不好，因为我觉得它不是正规的汉服，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情了。 所以就是为了艺术效果，经常会做一些改变。 对 包括就是像我今天穿的，这算是 是算是 汉元素吗？ 汉元素吗？ 就算 是吗？问一下我们的恋恋，这算是有汉元素吗？ 应该也算吧。我觉得带一点那个就是汉服元素的东西，其实都应该算得上是汉元素。 嗯，其实我现在坐着，大家可能看不太清啊，就是我下面、 可以站起来， 我站起来吗？就是总之下面是一个阔腿裤啊，大家可以。可能看不太清楚， 意会一下， 对，意会一下，就 大家脑补一下，是一个裤子，不是裙子。 嗯，其实我发现冬天穿阔腿裤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说说冬天怎么穿汉服才比较的既保暖又好看。 裤子的话， 阔腿裤真的 有那个送裤， 嗯， 然后对对对，它也是算是一种比较方便的，就是。 方便套秋裤、 裤子，对，你可以里面套秋裤。 然后今天出门的时候特别得意，就是我套了一个秋裤嘛，然后秋裤露出来一截裤腿，我又把裤腿卷上去，假装自己 没有 裤 子 里 没有穿秋裤。然后我就说，今天终于可以又漂亮又保暖的出门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迎来了史上的最高温。 对，今天晚上的温度是 37度。 哇，真是好凉快呢。 就是来北京电台过夏天啊，就是希望这个温度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热情。 嗯， 刚刚恋恋也说了，就是从小可能会。因为受到家庭的熏陶，会接触一些就是中国的古典文化，会比较喜欢这些汉服。但是正式的去关注并且研究，做一些小的研究汉服是在大学之后了。 嗯，对， 是因为这加入了相关的社团吗？ 也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找到社团 啊。 嗯，大学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偏， 属于散人阶段。 对对对，就是自己喜欢就去网上百度嘛，然后看一看，然后了解自己去买一件。然后穿，然后结果后来因为这样了解的多了，就会发现当地也是有一群这样的人，所以后来就跟着他们参加了一些活动，像是什么那个聚会呀、之类的，慢慢的了解就更多一些了。当然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没有太正经的就参加一些社团，大部分还是自己在背后自己去喜欢去收集汉服这样。 那是什么时候就是变成有组织的汉服活动了呢？ 每个地方都会有很多这样的组织，像北京我知道的就有很多 汉服社。 对对对，他们会在就是过节啊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像是之前花朝节，他们就会组织小姑娘们啊，当然还有汉子们一起去赏花，然后踏青，这种活动都会有。 那像就是刚才提到的，是不是汉服文化爱好者会过一些固定的节日？就比如每年的一些特定的日期会有自己的节日吗？ 特别具有这个中国文化气息， 对对，会有一些中传统文化，它会更加关注一些，所以有一些像是咱们现在不太经常过的，比如我刚刚说那个花朝节， 花朝节是什么样的节日？ 就是以前3月份嘛，然后小姑娘们出来踏青的那个 百花盛开的 时候，对对对，就是花开了嘛。从表面上说就是花开， 集体踏青的节日， 你非常喜欢， 我们居然不知道。哇，这样的节日真的应该要好好的发扬一下，我觉得非常有利于解决单身青年的这个再就业不是 再就业， 就大概对大家懂的 再就业，不用再就业，来电台就行了。然后这个单身青年的这个交友问题可以去花朝节去解决一下。然后我们同学是要晚上下个节目回家暗搓搓的在某宝上面订了一套汉服，决定参加明年的花朝节。 我觉得以我的这个理解啊，就能分清中山装和西装就差不多了，我觉得。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送的小礼物，同时看一下弹幕啊，我看就是大家有说让我比较寒心的说，我这一身还是坐着比较好看，好像站起来不太搭。但我真的向你们发誓，我买这身衣服的时候，它真的是上下一套的，好吗？是套装。 我作证，对，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过 啊，什么没有看到过什么？ 但其实这个，我其实很好奇，现在就是这些社团的就比较喜欢的这些人，他们还是只在特定的节日会穿，还是平时也会穿？ 平常也会穿，其实现在很多人他都是把这个融入到日常当中了。像是我今天穿的这个，我平常上班也会穿，就是，就特地做的那么稍微日常一点，然后因为平常也可以当做常服来穿这种。像是有很多朋友他在上班啊、上课啊，然后都会穿汉服，逛街都会。 因为我也有看过新闻报道，会说某某大学的某男生，他会一年365天坚持就是穿汉服去上学，因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为大家传播、弘扬中国的这个传统。 之前我还看到一个 服装文化， 就是微博上的一个，还是我们河南洛阳的 哦， 对，一个姑娘，然后在日本， 啊，不知道 穿着汉服去旅行， 不是旅行， 是 住在那里了。 哦， 就是她的应该是丈夫，然后在日本工作， 嗯， 然后她就在日本，就是每天都是穿汉服的， 嗯， 然后就被大家说，嗯，很好看啊，小仙女儿。然后看了一下，真的很好看，小仙女儿。 确实，就是在很多外国的著名景点会有穿着汉服去拍照的，比如说在奈良，然后穿着汉服去喂小鹿，感觉也别有一番滋味， 是一种神奇的风格， 是一种非常奇妙的，非常就是 这种体验，就是很多人会选择带着汉服去旅行，微博上有这么一个话题， 嗯， 然后会有很多人发他出去旅行的照片， 嗯， 然后就是话题名字就叫带着汉服去旅行。 那恋恋有在日常生活中穿过汉服吗？就是比较穿比较正式的汉服出去。 比较正式的其实没有，都是要稍微日常一些，因为工作嘛，然后会方便一些，平常上班，一般会穿被子啊、送裤啊，然后包括今天这个圆领袍这种。比较贴身，然后比较方便的这种。 恋恋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做圆领袍，因为它是圆领的，所以叫圆领袍，对吧？我觉得我问了一个好傻的问题，但是我感觉这个领子好像还有翻下来的那种设计、 啊。可以翻下来，然后也可以把它缩回去啊。 哦，缩回去就是， 对对对， 但是缩回去之后好像就有一些这种男性的英气，是不是？ 它其实最初嘛，它其实不分男女的，男女都可以穿， 就是男女同款。 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流行，这种它可能会有一种胡服的感觉，比较方便，然后那个箭袖，然后窄袖，这种就会穿起来比较方便。 说到胡服，我就一定要提一下我所知道的词汇胡服 骑 射。哎， 我就知道， 哎， 你也说不出别的词来了。 哎，很难过 啊。再看看我们的弹幕啊，弹幕大家会说汉服的体验确实很奇妙，但是不是会很难洗？比如说穿一次之后，穿两次之后，它如果脏了的话，你怎么去清洗？只能干洗吗？ 没有没有，它跟长服其实是一样的。现在来说，汉服的用料也比较广泛，像咱们平常穿衣服，夏季的那个雪纺啊，然后还有秋冬的那种呢料啊，都可以拿来当做汉服。现在你一般买的汉服也比较少是真丝的了，真丝的会比较贵一些。咱们平常造价比较高，咱们平常穿的像那些都可以跟日常一样拿到丢到洗衣机里去洗就好了。 所以恋恋是属于扔到洗衣机去洗的。 其实我觉得汉服有一点挺好，就是因为整个比较宽大，然后看起来也比较顺滑，可以避免很多就是像衣服 比较顺滑这个形容词用的很奇妙， 比较像就可以避免很多衣服褶皱的问题。比如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衬衫是棉料的，然后就洗衣机搅完之后拿出来晾，就会出现像袖子这里这种。 但是我和恋恋就非常顺滑，是吧？ 对对啊，然后二位的这个风格呢显非常的顺滑。 那你要不要今天晚上赶紧去下单个顺滑的？ 你为什么一直在怂恿我去买？ 32快到了。 不了， 不是我怂恿 啊。 刚才恋恋有提到圆领袍、被子还有送裤，其实对于不了解汉服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听得一头雾水、云里雾里，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说一说汉服的形制大概都包括哪些。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也不是特别的全啊，但是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首先这是一个表，我把镜头往这边移一下，这样恋恋可能也能看得见啊。说这个汉服它主要由衣衫、裙裤、袍组成，那主要分为几种形制，包括衣长制、衣裤制、衣长连制，还有通裁制这四种。那恋恋能不能带给大家讲一下这四种形制呢？ 其实一般情况下，我都把它分成就是上衣下长连起来的，上衣下长分开的，然后其实这就大部分可以概括了。上衣下长连起来的就一般是咱们说的深衣，像是直裾、曲裾，然后这种就是这么说吧，上面下面捅下来的， 就是 连着的，连着的， 连 着的，对，它会为什么叫它深衣呢？可能说你衣服人藏在里头演得比较深，然后它这种可能会比较正式一点，然后一般以前用作礼服， 就是上朝的时候穿的， 其实有点类似，它是最初的时候是人家那个当官的，然后他们的便服跟然后底下平民百姓他们的礼服。这个样子， 就是当官的平时穿的衣服都比老百姓的要好一些，是这样的。 这就是封建社会。 然后 而且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内衣，所以要把人身体藏在里面藏好， 要穿很多层， 就是所以他就把它裹起来，它是直筒下来的嘛。 嗯， 然后这个样子，后来慢慢的内衣就发展的就慢慢的比较好了。 嗯， 所以它那个特别是那个曲具不是绕了好几层， 给大家 下面 有图啊，给大家形象的展示一下，这应该就是这个曲居。 嗯，就下面绕好几层，那个 我 看不太清，眼睛近视。 把我们的大红肚兜端上来。 哪里有大红肚兜？ 就内衣嘛。 嗯，哎，这个肚 兜。肚 兜 也是内衣。 确实是内衣。 对。 但肚兜是什么哪个朝代才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有待考证，是不是？ 明 辛苦啊，就是方便上网的小伙伴给我们搜一下肚兜是从 哪朝代。肚兜是什么时候发展出来的？ 嗯。 哎，你想那个、哪吒那个时期就已经有了，对吧？哪吒最一开始出来的时候穿的是红肚兜。 可是哪吒是神话中的人物哎， 哪吒能放在这里头， 你们是 一起算吗？ 算不了，算不了。 来插一个其他的话题，大家说这个袖子里面能放钱吗？其实我们经常在看影视剧当中， 可以的， 很多演员会从袖子里面拿出来一个金。 他有那种 多沉，甩掉怎么办？ 之前星云穿的那个袄上。前几年双十一嘛，然后我们一起去红螺寺祈福，然后星云当时穿了一件是袄，明治的那个袄裙，然后它的袖子呢就是这种形状的，会在这儿凸出来一块，然后所以他的手机他的钱都可以塞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手臂一垂下来， 但是这个地方它会收起来呀，袖口这地方是窄一点的，这个地方会出来一块。 哦，还有这种操作。 我有点懂了，它就像是一个那个就是欢的那个嘴。 嗯 欢知道吗？ 嗯，就是 啊、算了，我觉得可能不知道。 是 欢、 就是 啊，我给大家讲。 我大概知道， 就是 像猩猩的那种动物。 什么猩猩？ 就是像猩猩的那种动物吗？ 不是，就是捕鱼的那个獾。 它下头会有一个大兜兜的那个。 捕鱼的。 算了，我不知道，没关系。 然后那个它就是有一个就很长的嘴，下巴上有一个大的那个钩嘛， 就长得特别像你。 哦，我觉得这个聊不下去了，我接下一话题。 好，下一话题啊，说的曲居，刚才还提到了什么深衣，对不对？ 嗯， 再给大家看一下深衣。深衣 还乐啊，乐什么？ 这个是男性穿的了 啊， 我觉得男性穿这个肯定特别帅 啊。别了，我觉得不好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男性穿的这种， 你穿这一定特别文雅。等你把头发再留长一点， 是啊，文雅归文雅，但是相对的，我觉得男士的可能比起女士的那种看起来素雅，男士的我觉得可能偏厚重一些。 嗯， 你看的这个偏厚重一些，因为这个形式可能它更偏，像是 更偏暖和。 它的那个确实比较厚重一点，因为它更偏什么，就比如说现在学士服，他们那个学子一般会穿这种衣服，然后你看它会比较有文化。 啊，我猛然想到一个东西，就是现在很多那个道馆啊什么，他们练功的那种衣服， 那个道袍啊，道袍也算是深衣，它那个是另外一种。 嗯， 它是有别于这个的另外一种的那个形制， 专门有那种 专门有对专门有那个形制。 哦，那包括我们看那种僧衣、僧袍， 那种不算吧？ 僧袍那不算吧？ 嗯，好吧。 我觉得就是练武的穿一套，练文的穿 短打。 嗯， 对。 嗯，大家说了你打我像是撒娇。好了，这只是一个插曲，而且我们的弹幕非常给力啊，大家说公元前818年汉朝时期，应该是说肚兜 是吗？ 汉朝时期产生了肚兜，那肚兜算汉服吗？ 是谁？汉朝产生的当然算汉服。 其实汉服算是汉民族的一个、 对这个是 它并不是汉朝产生的，这个我是知道的。 对，我也知道。 小心被弹幕攻击。 没有，我故意的，就给大家抛砖引玉嘛，对吧？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了比较正式的那种祭服，可以看到是非常华丽而且厚重的，就是这种。 我觉得这种非常适合我穿。 看，这是永乐三年冕服想象图啊，想象图啊， 想象图啊， 但是也是根据一些史料去画的这个想象图，所以可能还原度起码高于50%吧。 啊，很保守，很保守。 这个一般就是会在那种什么祭祀啊，或者是 加冕 典礼那种。对， 祈福。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套，一个人不好穿吧，得前后两个人给你对着穿吧。 那万一人家有很多很多人帮他穿， 这位是 能穿这个的，你想一想。 对， 你想一想， 一人不，万人之下没人，万人之上没 人 之 下。 对， 说的非常对， 厉害了。 还有一个就叫做，这个叫做什么？ 哦，这种算是比较简单的这种。 嗯，这也是深衣，就是 这好像跟上一张感觉差不多哎。 嗯， 但是感觉第二章在这个影视剧当中出现的更多一些，书上好像都这么穿。 嗯，就感觉是、 影视剧其实不太分朝代，什么都可以穿。 哦， 嗯， 就是除了那些比较标志明显的，类似清朝是非常有它这个满服的标志哈。 对对。 但是在汉服好像确实是 就比较混乱，他看哪个好看就用哪个嘛，其实也无所谓。 啊，那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了，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是这样，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同一 说好的颗粒感呢。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童音，今天顶着烟酒嗓跟大家录广播了。那么我们欢迎，我们下半场同样欢迎一下我们的 练玉员。 对， 欢迎练练。 大家好，我是练玉员。刚刚那个声音太好听了，我必须给你鼓一下掌。 哇，我都惊了，原来你们真的喜欢这样的吗？ 我们就喜欢这样的。 对对对，就喜欢这样。 那以后这个 你要想一想，你自己想想自己未来的 这个人设方向。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不寂寞，是吧？是这样的。 突然串了台，感觉。 我们今天的这个感情问题呢，怎么样？好， 我们今天聊一下汉服当中的感情，好不好？ 啊， 我们刚刚聊了几种汉服的形制啊，再来看下面一种叫做刚才练练说的被子。 被子， 这个被子不是我们盖的那种被子。 对，我其实一直想问来着，为什么叫被子？ 对，这个被子是什么？就是外面的那一层衣服吗？ 就是长长的那个 啊，就是这个青绿色、青蓝色的、这个 对对对，长的那个，长的那个， 哦、 它会在两边开叉，然后长一点这种。 我感觉好像自己在看87版《红楼梦》的时候， 那 个大观园里的小姐经常会穿一个外面的罩衣，然后中间在这儿会系一个，就是 中间会系起来， 啊、对对，会系个带子， 那个就是 啊，感觉还很好看。那他们里面穿的那个裙算是什么？那算是什么样的？ 是上面还是下面？下面的话就是普通的褶裙、下裙。被子会显得人很修长。你想想， 就是 里面的小姐姐，然后她会显得人很修长，很瘦。 然后你里面再穿一个20厘米的高跟，看起来得有2.2米。哇，太厉害了！ 你的意思是我现在2米，穿20厘米的高跟2.2米？ 别！我小美，你今天打住。 是你自己说的，我穿20厘米的高跟鞋达到2米。开个玩笑，开玩笑。再来看下面一种啊，没有下面一种了， 没有下面。 再来按照时期给大家梳理一下，好不好？这张图是秦汉时期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汉服除了服饰之外，也会有相应的发型，对不对？ 这为什么头这么大？ 这是 Q 版的嘛 ？直男审美啊！ 汉服的话，一般会做一些在下面有一些东西，那叫什么堕马髻？ 堕马髻， 对对 对对，哎，没错，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堕马髻。 然后他会 专家呀，专家 不懵的。然后那个他这个图其实是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的，因为你看不见他后面。然后我只是想说，他汉服的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象一下， 就是吓得美的马都掉下来打了个结。 应该是就是这个马看见这么漂亮的美女都摔了一跤吧。 然后打了个结， 感觉这个场上气氛越来越尴尬了，还是交给我们的练练吧。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你们接着唠。 什么？别！ 所以其实我们三个都不知道，对吗？练练知道吗？ 具体的这个确实不清楚。然后因为只是它对我而言，它只是一个名字。 没关系啊，我们亲爱的弹幕的小伙伴们，如果大家知道什么叫堕马计哈，辛苦帮我们百度一下堕马计。 哇，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可能 如何得名而来呢？ 哎，为什么呢？ 我们是这个，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对不对？ 啊，好。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听众和观众当成我们的朋友，朋友一块唠嗑，总要给人家一些发挥的时间。 我们没有任何的距离感。 是的。刚刚看了秦汉时期，我们再来看看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这个叫做垂挂计。 哦， 应该就类似于那种垂条。 嗯，其实刚才我 会在两边垂下来，两个小揪揪的那种发髻。 哦，其实跟它顶上的那个髻， 那个应该 没有太大关系。嗯，而且有提到这个叫做襦裙。 嗯， 这个襦裙 的话，其实它是上衣下长的分开的那种， 这就是分开的。 比如说那个襦，它是一个短的上衣，然后裙呢就是下面的裙子，襦裙就是上面一个短上衣搭一条裙子， 短上衣搭一条裙子， 对，它有那个什么，齐胸襦裙是盖到胸这个地方的， 嗯， 然后齐腰襦裙是到腰那地方的，对。 哎，我记得我买过一条襦裙，但是它那个感觉是两片。就是两片裙子， 你说那个裙子吗？ 对，裙子是两片状的。 那个是现在为了穿着方便嘛，然后就一般情况下会先一边寄过来，然后那边再寄过去。 但是感觉打结会很难，就是它总是愿意往下掉，可能是我就 你是买的齐胸还是齐腰？ 应该是齐胸吧。 那就说明你， 不要。 我们聊到了一个很痛的话题。 没事没事，我挺得住，我们再继续聊。 我们弹幕已经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是我的手劲儿不太大，你知道吗？ 你快回答弹幕问题。 你打结的方式可能不太 对。我打结的方式不太对。这个堕马计是古代妇女的发髻式样，因将发髻置于一侧，呈似 飞堕之状，故名堕马计。可是跟马有什么关系呢？这可能是一个千古历史难题了。 反正它就叫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了哈。那再来看看，这也是南北朝时期的，叫做双鸭髻。是因为它左右两个小啾啾， 就是改良版的双，不是双马尾改良版，应该是。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挺萌的。 对，把它打成团子在头上。 哎，像练练，就是除了穿汉服之外，会不会研究汉服发型啊？ 汉服发型其实大部分都是跟着那个，就是网上像有一些图片，比如这种，然后就可以自己闲没事的时候可以做一做。 那练练怎么样？手艺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嗯， 基本上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发型是不是都还拿得下？ 都可以， 哇，好厉害，好厉害！ 我觉得关键问题是什么？不能秃。 啊，对啊，我不秃啊。 你 我真的我发量奇多的。 哇， 我可以把我一半的头发送给你。 史上最大谎言，真的，我头发超多的，我只是这样箍起来了而已。 你看，真是 就 互相攻击，哎。再看看这个盛世唐朝啊，唐朝这个发髻就特别有唐朝的风格了，这个叫做半幡髻。然后它 叫富贵还是叫浮夸？ 这叫富贵吧， 华丽 富贵， 华丽 雍容华贵啊！ 唐朝的发型超多，唐朝的姑娘们特别 喜欢研究， 特别时尚，然后也就特别喜欢这种， 就是那个时候的经济生产力已经达到一定地步。 他们化妆，你想想那什么花店啊，然后那个面液啊，然后都是那个时候的，就给点两点那种，然后 包括额头上， 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也是额头上有点了那个纹饰。 对，那时候他们特别喜欢化妆， 还有他们的 以为那个是佛教，就是观音菩萨什么老点那个嘛。 嗯， 其实是唐朝就开始的， 唐朝比较流行应该说是。而且还有唐朝就大家总结的不同的眉形画法和唇形的画法，我记得也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他们会把眉毛的后半部分剃掉，然后画成这个有类似椭圆形或者是上挑，就是各种各样的眉形，包括也是 嘴巴， 对，嘴巴 有中间就画那么 一点 点的 那种樱桃小口的感觉。非常有唐代的这个风范。 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哦， 今天咱们的节目非常的火热。 一定是因为练练的原因。 对， 一定是因为演播室太热了的原因。 啊，对，也可能是因为 38度的原因。 大家都感受到了我们直播间里面夏天的热情啊。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盛世大唐的第二种，这个叫做双环望仙髻。哇，这确实很有仙气， 这个很好做的，下次我给你做。 哇，真的吗？ 这个是不是要 这个超级好做？跟你讲，就把你头顶上这一撮头发夹起来，然后给你分成两个小辫儿，然后 弯过来就可以。 那这个 在中间扎一个铁丝之类的吗？ 对啊，不用加一个固定的吗？ 你如果是用像你编的这个三股的麻花辫， 嗯， 它都可以直接撑过来。对， 真的吗？ 你把它弯一下，你看， 哦， 就可以撑过来。 我感觉有点哪吒，真的有点哪吒的感觉。 啊，别了，小美恢复正常好吧？ 嗯，我觉得效果应该还不错，下回尝试。 相当不错， 好好好好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你突然就愉快的决定了， 也就我这么发量多才可以驾驭这种发型，你不懂。 好吧。 再看这个，这个叫做双平， 嗯， 这什么丫鬟的环吗？哎呦，就不用看着它了，反正就是 这个，好，我们下一话题。 圆领半，这个叫半臂对吗？像他穿的 圆领半臂， 这个和被子。好像都是外面罩的衣服， 它是个短袖， 不太一样。这个半臂是意思是？ 半臂其实就类似于咱们怎么说呢？像小背心那种吗？嗯， 对吧？ 类似于小背心那种吧， 就是， 现在穿的， 哦， 它可以是套在外面的。 嗯， 就比如你里面一件长袖，然后外面再套一件半臂到这地方， 嗯， 然后也是上衣下长制的那种， 嗯， 下面穿裙子。 有人问赵高的发型，赵高什么发型呢？ 赵高什么发型？ 赵高不是戴帽子的吗？ 大家还是求证一下百度吧，好吗？ 对对对，赵高的发型我们没有了解。 好，再来看看唐朝过后，我们再看看宋朝，好不好？宋朝这个朝天髻，然后搭配的是被子。 嗯，宋朝被子是比较流行的。 嗯， 哦， 就是宋朝嘛，就会比较婉约一些，所以他们也会比较追求身形消瘦，是不是？ 他那会儿 还肥燕瘦， 可能要素净一点，比较，喜欢那种。像唐朝比较喜欢华丽， 嗯， 然后宋朝可能就相对要素。 流行就是从极富极贵转到一个极素极净这样， 嗯， 所以唐宋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突然想起了李清照， 啊，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非常标准的代表人物。 婉约， 嗯，是的。那再来看看明朝，明朝的这个是蓝髻， 是袄裙， 袄裙， 那个，嗯，对对对， 这个袄裙其实还蛮适合冬天穿的，对 对, 对, 对， 因为它真的可以做成棉袄的， 它里面可以夹那个夹层啊，可以做厚一点啊，可以用呢子做啊，然后都可以， 嗯， 就比较暖和， 感觉又回到了这种复古的搭配。 是的，那刚刚看了这么多，这个从形制上面来分。 嗯， 从朝代的演变发展上面来分，都给大家看了一些图片。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真人，好不好？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来看看邢大云的。 为什么？ 因为他人没来 啊。好吧，那我们先通过图片来看一下邢云的这些古风造型啊。其实这个我在收到图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有点像《仙剑奇侠传五》里面的唐雨柔？ 对对对，这是他做的一个唐雨柔主题的，应该是一个汉服。 那像唐雨柔穿的这个应该算是汉服，标准的汉服之师吗？还是 他游戏本身的那个并不是汉服， 嗯， 游戏本身的可能是比较古风的一种游戏服装设计的， 嗯， 然后他给做的这个呢就是汉服了。 那，嗯， 对，这个应该是个齐胸，不是齐腰吧， 算是。哎呀，这个形 看不出来，他挡住了， 嗯，对，他 应该 把关键的部分挡住了。 应该是个齐腰， 嗯，还是蛮漂亮的。 嗯， 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应该就是袄裙了。 这个是袄裙，对， 嗯，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们去红螺寺的时候拍的那个。 哇，好漂亮！ 哇， 对。 再来看这个， 这应该跟那个是一样的，外面好像是有个大袖衫吧， 嗯， 这个。 嗯，而且它还有一个类似这种披肩的，这是，这个披帛是吗？ 对，它是算是他们以前的一种配饰吧， 哦， 应该算是一种配饰。 主要起到的还是美观的作用，是不是？ 嗯, 嗯，再来看看行云的男装造型，这应该算是， 对，跟我今天穿的应该是一样的， 有点 圆领袍， 就有点像那种锦衣卫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 有点像明朝的感觉。 明朝的那个跟这个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哦， 嗯。 嗯，那这个算是就是比较标准的圆领袍的样子。 嗯， 那再来看这一张呢？ 对，一样的，只不过他把领子翻过来了。 啊， 他这应该是个双面的，正面可穿，反面也可穿，一面红一面黑。 嗯，就突然感觉从漂亮的小姐姐变成帅气的小哥哥。 嗯 嗯，好，那我们行云大大的图片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再来看看恋恋的好不好？ 好， 先来看第一张。第一张这个应该算是， 这是 上面是个半臂吗？ 这个是个弹领 啊， 也是上衣下长的弹领，也可以管它叫做 U 领，你可以，对，看这个能看出来， 嗯， 它的这个领子这地方是 U 型的， 嗯， 对，可以把它叫做是 U 领 啊。这个是不是还是夏天穿会比较多一些？ 嗯，上衣下长它会分开，上面一件， 嗯， 下面一件，然后外面再套一件这个 啊。这是不是在紫竹院公园？ 是呀、啊， 哇，看到了标志性的建筑、 啊，外景圣地， 这也能认出来、嗯、 啊？是啊，紫竹院公园还是蛮有特色的，因为每次去逛这个公园的时候。总有很多的这个古风爱好者还有 coser 去那儿。 好，朋友们帮我记下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很关键。 很关键，你要去干什么？ 对， 你要去过花朝节、 啊、 是吧、 啊？对，我要组织这个未婚男青年去过一下花朝节。 花朝节可以去植物园过。 哦， 那边 花 多。 花多，嗯、朋友们记下了啊。 嗯。 小姐姐不一定多，但是花多。 啊、再看下面，下面这个，这是不 是 奥森纳？ 嗯，你真太厉害了！ 我什么都认识，小美。 我好厉害，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旅行达人。 以后就不跟这个 Siri 说打开给我的地图了，打开小美岛了、嗯。 是，哎，我们来看，这个是啥？ 这个是个交领， 交领 对，前面就是也是上衣下长的、嗯，下面是个裙子，上面是个短的。 哎、嗯，我还是蛮想问问恋恋，你这个发型叫做什么？ 这个发型就是随便做的。 这个感觉特别仙，特别特别仙。 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叫仙女髻 发型吧？ 嗯，而且你看这个，就是裙摆微微飘动的那种感觉、嗯，拿捏得非常好。给摄影师点个赞。再看这张呢， 这是个齐胸。 嗯，齐胸、 可能下一张会看得比较明显一点。 哎，我们看看下一张。 嗯，对，你看它是到那个胸上面这个地方的，哦、所以是齐胸。 在腰部的是齐腰，在胸部都是齐胸吗？ 对对对， 有齐脖、 嗯。当我们知道这个 没有齐脖吧？ 你就说这些 可能没有 啊。就我的这个观点是代表就是从零开始的这些朋友们嘛，对、 嗯、 吧？ 大家说这个傲娇领是什么领啊？ 傲娇领？ 对啊，傲娇领。 傲娇领是什么领？ 是说刚才我们练练的那个领子是傲娇领吗？不知道。再来看看，对，刚才看到那个行云大大的男装，大家有想到展昭？ 展昭， 我发现我 确实很有那种风格。 小伙伴的就是脑洞还是比较大的，看一下。刚刚看的这个齐胸襦裙对吗？这叫襦裙吧？那个 嗯，对，齐胸襦裙、嗯、 对身材有一定要求对吧？ 其实也没有，嗯，我也能穿。 小美的内心又受到了一次 打击，我的内心 OS 大家自己补一下， 感觉大家都能穿，只有我不能呢。 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汉服文化的基本知识、嗯、那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哈，最后的几分钟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不同的场合应该穿什么样的汉服，或者注意什么样的汉服礼仪，好不好？ 其实对现在人来说这些观念都比较模糊了、嗯、像咱们过节过也没有过很多那个传统的文化节、 嗯、 然后平常你也会很少看到有人穿、 嗯、 那如果是我们自己出去玩呢，像是我们聚会的话，我们会穿就是成套的穿，就是可能稍微正式一点的情况下就会穿一套、 嗯、 只要它能成套，也不管它那个就是哪个朝代好看、嗯、然后成套，然后这样搭配就可以了、 啊、 然后像是如果我们平常像我这样自己出来、 嗯、 出来或者那个上班啊、嗯、或者是逛街啊这种 嗯没有什么场合的时候，我就会穿个汉元素或者是穿一些比较方便的， 嗯、 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嗯、 这种 就是不会给自己就设太多的束缚， 对对对对，然后头发也是随便弄一下就好了嘛、 嗯、 然后其实是想展示给大家我们这个衣服是可以日常化的、 嗯、 就像希望大家不要拘泥于就是觉得逢年过节才会穿，或者是有什么表演才会穿啊、 嗯、 这种、 嗯、 对，希望它能够更加日常化一些。 嗯， 那像是一些真正的节日呢，那时候还是需要穿一些礼服的。 嗯， 比如说咱们现在过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汉服的一个春晚， 哎，是的， 可以关注一下。 是的， 过年的时候 我们也邀请过汉服春晚的大大们。 嗯嗯，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呢，就会穿的比较正式一些、 嗯， 然后穿一些礼服啊、 嗯， 像是现在有一些地方还会在普及以前的那个成人礼， 嗯， 然后这个时候也需要穿礼服，穿的正规一些。 那所谓的礼服一般是什么样会比较正式？ 像是 展昭那种？ 不是不是，像是那个你想。礼服的话现在最重要的可能是汉婚，结婚的时候穿的那个、 嗯、 那个就是宽袍大袖，然后就比较华丽的那种、 嗯、我想到了那个新娘经常会穿一身中式的那种、 那个 就不 是 汉服、 不是 汉服，那个不是 汉 服、 嗯、 对，汉服的话还是要交领右衽这种、 哦、交领右衽、 啊、对对，宽袍大袖交领右衽这些才是汉服、 嗯、 那个可能是一种改良的类似于绣盒、 哦、 那种， 有一点满幅的那个感觉。 正式的这种吉服或者礼服的话，它的纹样和花纹绣所绣的图案也会比较复杂， 也会对 华丽一些， 华丽可能会比较华丽一些。像他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汉婚，然后就会特别好看，然后很多礼仪也会就是复古一下，根据以前传统的那个方式来。 哎，感觉就那种声乐，就大家可能会吹。 现在有专门的，也是有人在做这个。 可以 感受一下，对对，体验一下， 这是一生一次的结婚大事，大家可以考虑来办一场汉服婚礼。 比起西式婚礼，我们中式婚礼又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对，不一样的魅力。那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练练也会平常穿着汉服去工作，比如说见一些客户或者是自己工作要对接的人吗？大家有没有说哎，那你是不是非常喜欢汉服，或者说有没有过哎不能理解为什么平常出门要穿汉服，会有遇到过这样的不理解？ 其实不会。如果有人这么问，那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因为你去见客户或者是见那种的时候，他哪怕有这种想法，他也不会直接问出来。 对， 对，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问，哎，这是什么衣服呀？然后我会给他讲一下，但他可能会有些表示一下兴趣，但不会说些什么其他的问题。然后我能介绍给他，我也很高兴，就这样。 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把 其实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总结一下就是。喜欢穿，把它推广出去就好了。 安利给别人，希望能安利给更多的人。 那走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路人的询问，说：“哎，小姑娘，你穿这个什么衣服，真的很好看，会有过吗？” 就穿这现在这个没有，圆领袍是没有的。像之前有时候去拍照穿那个。比如齐胸啊，比如那种华丽稍微华丽一点的，就会有人问，可能还会有人以为是韩服啊，然后就这种，然后就 会 给他，对对对，会给他讲解一下这种。 其实说到确实啊，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汉民族的传统服饰汉服，包括现在日本的这个民族服饰和服，还有韩国的这种民族服饰韩服，能不能从肉眼上有一些特别直观的点，就是分辨哪个是汉服，哪个是和服，哪个是汉服？ 形制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和服跟汉服差的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和服它那个后面对那个腰封跟它后面那个会比较明显，像汉服的话它很少有扣子，然后一般都是系带，然后它这种还是比较明显能分辨出来的。韩服的话我没有太多了解，但它可能会一般都会比较肥大一下， 就他们好像下面是肥大的裙子， 对对对，那种 比较 蓬一点，好像 大长今。就我只有这一种印象，因为好像所有的韩国的古装电视剧里面全部都是那种，就是女生都穿到齐领的，然后男的就是宽宽大。 它有点像那个齐胸感觉，但是要比齐胸蓬很多，下面会蓬。 感觉这个感觉这个和服和韩服也是受到汉服的影响， 有一定的影响，因为都是从那个时期唐朝那会儿 对 开始流行过去的， 是一种汉文化的。 文化输出是不是算是一种 人家就是加了他们本地化之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那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哈，咱们回到最后一个话题，就刚刚说了冬天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怎么穿比较好，练练有没有些建议？ 袄裙是最好看然后又保暖的一种。然后再就是圆领袍也可以，但是圆领袍可能会没有那么优雅，它会变得帅气一些， 帅气一些， 对对对， 英气一些， 对。然后小姑娘的话穿袄裙是最好看的，然后当然如果要穿 小姑娘穿袄裙是最好看的， 对，那给 大老爷们儿穿 袄裙 肯定也是不好看的，我觉得不能穿。 那给男生一些建议， 男生 其实就可以穿那个圆领袍啊，很帅气的， 就是感觉 那圆领袍男生的下衣也是很长的那种吗？ 其实现在这个没有那么多规定，你可以选择做长或者做短，因为你可以有那个来料定做，你甚至可以自己选料子让人家给你做。 我觉得就是女生好像 就选择更加 非常多，然后男生好像就是袍子。 其实穿其他的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种东西叫做斗篷。 斗篷， 我差点以为你要说女装大佬，吓死我了。 斗篷， 斗篷， 对，那个厚厚的斗篷罩在外面，里面什么都可以穿。 确实，而且斗篷更有仙气了， 好看， 就穿起汉朝的肚兜。 是你比如说下着雪，你打着一把那种竹伞， 然后穿着肚兜， 然后你穿 就离不开肚兜了。果然是女装大佬， 在雨中不是在雪中一回眸一笑，你想想那个场景就是非常的好看了。确实现在的汉服，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做一些这种改良和装饰，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不同的形制来穿着。其实我觉得，虽说汉服是这个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好像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比较远，但我觉得只要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亲身体会一下我们汉民族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去发扬一下我们汉民族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是不是？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4，非常感谢练艺员，感谢练练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练练，辛苦了， 辛苦。 谢谢主持人，谢谢女装大佬。 今天也是强行被我带着这个说了很多废话，给大家造成了不便。 没有啊，大家觉得你还挺能 活跃 气氛的， 这耻辱，对。 对啊，大家都说了全场最佳展昭嘛，就是你。 对不起，对不起。 你要向行云大大认错 啊！ 人家那么帅气啊！ 对，我其实实话啊，这是弹幕说像展昭，我并没有感觉，我就觉得确实挺像锦卫那种风格的， 就是很帅气、 很 英气的感觉。所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12快来了。 好了，我回家可以考虑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我们的关注哦。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童音， 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拜拜。 发现。